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57集，陈大老卷22，冉姐，电脑给我。上。 你们先看，我等会儿再来找你们。 何晨还要去跟常宁谈何锦星的事儿，把电脑扔给这两人，同于贤打了个招呼就出了休息室的门。于贤看着何晨离开才转过身，一边往秘书这边走一边说道， 电脑上有什么？ 于贤说什么秘书其实已经听不清了，只看着电脑页面。他这样子让于贤也觉得奇怪，不由走到他身后。何晨登录的是129的页面，129的网站是秦冉做的隐蔽网站，网络上搜不到，只能找特殊人员购买网址或者 APP， 只是 APP 需要129的专门编码才能激活，不然都是摆设，也是虚的。想要找129接单，除了内部人员，其他的都要通过特殊渠道才能登录网站，这一点跟黑客联盟很像。普通人登录进去都是 LV1 到 LV5 的级别，何晨登录的是自己的账号。129五大元老权限都是一样的，但他们想要查阅的全部权限只能在129内部局域网登录。上面显示的内容很简单，黑色背景，映入首页的就是陈鸟的账号，账号名陈鸟，待审核单数125，已接单数197。其他什么内容于贤和秘书两人已经注意不到了，全部目光都在陈鸟那两个字上。这两个字分开他们都认识，但合起来他们就有些不敢认了。因为何锦星的事儿，两人对129都有了了解，尤其是129五大元老赫赫有名。不过这五个人跟于贤他们隔得太远，最近的也就曲子潇、宋青青他们。 于父。 何锦星的秘书僵硬地偏了偏头，看向于贤，嘴角嗫嚅了一下，大喘了一口气，才道， 我眼睛没花吧？ 作为何锦星的秘书，他各方面都十分出色，心理素质也十分强大，不然不会在这时候还能头脑清楚地跟于贤商量何锦星的事。就算之前在重型基地那儿有过缓冲，这会儿也有些头脑发胀，觉得自己还在梦中。129是京城一个独立的超级大势力，隐隐有与四大家族鼎足而立的意思。于贤等人不知道129的具体情况，但从这四大家族明明觊觎129的情报，却没有一个人敢动129，就能够知道了。于贤跟何锦星再出众，也只是封家管理的稽查院中的高层。封家是最近京城的新贵中最冒头的新锐，连封家都不敢跟四大家族相提并论，差距太大了。这也是何父会找到曲子潇的原因之一，因为普通人想联系到129的核心成员太难了。宋青青不是唯一一个报考的成员，但却是何父等人唯一一个知道的。因为宋青青的团队在网上大肆炒作这个人设，即便有一丝希望，何父也不会放过。至于何晨，因为何锦星对何晨十分关注，秘书对何晨也有些了解，对方是个理想很丰满的记者，还跑过战区。那时候秘书还十分佩服何晨，觉得对方是个有理想的人。现在何晨是129的 boss， 闹呢？听着秘书的话，于贤也忍下内心的震惊。 你没看错， 他到底要比秘书心性要坚韧。愣了两分钟之后，就低头点开搜索栏。 先查资料。 当务之急，还是查看何锦心要的东西。这边，何晨已经到了常宁的办公室。 刚刚就有人说你来了。 常宁正坐在电脑面前，他看了上面显示的名单，喝了一口咖啡，才看向何晨。 你是来交题的。 上次他让何晨出了今年的选拔题。 没。 何晨随手拉开常宁对面的凳子坐下。 来找你问当年的一些情况，你了解多少？ 当年应该是核心机密。 常宁继续往下翻阅名单，闻言沉吟了一下才开口。 叶二就只收录到他们是在同一批因为叛变的行为被赶出京城的。这一点跟郭朗的外公。 说到这儿，常宁顿住，何晨也猛然抬头。 宁海村。 两人相互对视了一眼，异口同声地说出了这三个字。从常宁办公室出来，何晨陷入沉思。如果涉及到秦冉外公，那就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。查清楚那时候的事情确实有难度。所以何锦心才会说找一二九可能会查出证据以及始末。因为在普通人眼中，一二九太过强大。何晨到休息室的时候，坐在电脑面前的秘书跟于贤都不由自主地抬头看他。 查到了。 没查到。 何晨半点也不意外，他抬手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时间。 我先去一趟医院看我奶奶，你们去哪儿？ 一二九查不到你姐姐要的资料，我们只能找其他方法。我已经约了几个部下。 于贤起身。 你们约在哪儿？ 何晨打开门往外走，偏头看了于贤一眼。于贤说了一个地址，何晨点头道。 好，我看完奶奶就去找你们，有些事情你们需要知道。 三个人一起下楼。于贤没让何晨送，而是让他的人过来接。等何晨的车开走后，秘书才忍不住软了腿。 难怪昨天晚上在重型基地，二小姐说一二九不行。 烈日当空，他回头看了看后面低调的总部，忍不住喃喃开口。 谁能想到，一二九的核心大神，竟然是个名不见经传的记者。有生之年，我竟然进了一二九总部。那里的人给我倒茶，我还喝了。 于贤没说话，只看了秘书手上的一次性杯子一眼，顿了一下。 这就是你把茶带出来的原因？ 秘书咳了一声，说：“ 我想带回去纪念。” 比之之前的惶恐不安，知道何晨是陈鸟的消息，仿如给两人打了一针强心剂。于贤一直暗沉的眸子终于多了些光芒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